我们从八月十四号出门，我们8月15号就到了台湾，第二天就去看一个，病危的，一个迟迟不肯信主的，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他太太也没办法信主，因为他很坚决的不要信主。但是在他病危的时候呢，他就说，请我去为他的先生祷告，我们就去了，去马街医院，看见他垂危不会讲话，但是眼睛什么动作都还很好，所以我说你过去不太愿意信主，现在你要不要信主啊？我说你要信主的话，你还有机会哦，我说你就眼睛眨一下，让我知道你愿意。他就马上就眨一下，我说哦好，你今天眨眼睛了，那么现在我来带你悔改，接受主啊。接受完了，就给你受洗啊，给你受洗，就给他受洗。当天晚上，耶稣就把他接回天家了。你看，这个是仅仅得救的一个人，仅仅得救。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后来我们又有一天到了旗山，高雄旗山，正是高雄倾盆大雨的时候，那个简直车子都看不到路，是为了一个中风完全变成植物人的一个老年人，他也是硬着景象，他太太的全家都是我们带他信主给他受洗的，全家大概七八个弟兄姐妹，包括他的老妈妈，都是后来信主都信得很好，但是就是这一个老二妹，她的丈夫呢很顽梗，就是吃喝玩乐这样子的一个人，到了他已经完全植物人了，他叫我们去。我说植物人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倾盆大雨，我们发了从台北专程到了高雄，从高雄又开一个小时的车到旗山去为他祷告。然后我发现他的太太心很柔软，很愿意相信主，所以我下一次去要给他太太受洗。这个先生他已经是植物人，我们只能够为他祷告，神没有做什么事，也就是交在神的手中啊。现在还活着啊，不知道以后情形怎么样。这是我们在台湾，接着我们在台北，我们有教会70周年，我们讲到在70年前在台湾的时候，宣教士他们来到那个三岁，那个时候这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三岁，跟他的爸爸到了台北，1948年。开始在台北延环成立一个教会，他们讲他们的故事。那个时候台北是那个人力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力车，用人这样拉着跑的人力车，然后有牛车，用牛去拉的车，牛车，然后整个台北市都是农地，没有什么房子。没想到70年以后变成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他们讲到教会建立的经过，经过70年的时间里面建立起神的教会，也因着这个台北神召会，台湾有建立了大概有20间的神召会。这是我们的老家，我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弟兄姐妹都对我们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大概是从1959年就开始到台北啊，我们在那里认识的老朋友现在都是80岁、70岁以上，大概都是80到9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觉得回到老家真的是很好。接着我们也到了兰屿，兰屿这个台湾的外岛，这个兰屿有没有人去过兰屿？都没有人去过兰屿啊，你去过兰屿了啊？兰屿有5000多个人，5000多个人口，是台东县的一个乡，兰屿乡。这个乡有5000多个人，号称全乡都是基督，都是信耶稣的。没有一个庙，没有一个土地公。曾经政府在那里开马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意外死亡，他们盖一个小庙，但是全体老百姓反对，说把这个庙拆掉，最后就拆掉了。所以这个乡是整个乡唯一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庙的，没有人拜偶像，都是信耶稣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乡啊。他们的门是不需要关的。 家里的门不需要关，因为5000多个人就像一家人，啊，大家凡物大家一同享受。你杀一条猪，大家都可以来吃；你钓了很多鱼，大家也来分。啊，他们就是要吃鱼的时候下海去抓，啊，要吃蔬菜就上山去抓。他们的猪、他们的羊、他们的狗、他们的猫，通通养在外头，随便满山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奇特的一个地方。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还很好。如果你们想吃新鲜的鱼，啊，天天都有新鲜的鱼可以吃。感谢主，这是兰屿。然后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在台北在台湾拜访了几个好些教会，然后我们去了我们回来以后就去了德州，有3天的特会完了以后，我们再去上个礼拜我们去了温哥华，有8天的时间才回来。啊，回到这里，我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年轻了一点，感谢主，在基督里我们都年轻了一点，哈，是吗？啊，我们都年轻了，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永远不会老，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永远不会老的，一天比一天更新，一天比一天更新。那今天早晨我在这里有跟弟兄有负担，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哈，我们的生命呢，自从母胎以后，可以说，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吃，我们就会想喝，我们自然就会想讲话，自然手脚就会动，这是证明这个孩子是活着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就是有这样子很自然的一个要求要吃东西，啊，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经过了重生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要吃东西，我们就是要开始要讲话，我们就是开始要会有一些动作，这是基督徒很基本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就讲到我们的灵命呢，自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重生以后，我们的灵命就开始要成长了，开始要成长。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就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要吃灵奶，我们小婴孩要吃妈妈的奶，我们属灵的孩子要吃灵奶。吃灵奶就是来听弟兄姐妹，来听牧师，来听长老分享神的话，就人家已经吸收了神的话，消化之后，了解之后再分享给我们的，我们就叫做吃灵奶。经过人家解释，我们吸收的叫做吃灵奶。如果慢慢的你渐渐长大了，你自己可以自己读圣经，自己来求问圣灵来教导你，慢慢的你就自己会吃饭了，就不需要吃奶了，慢慢会长大。然后在教会的抚养教导上，你就会遵循使徒们的教导，就是你开始要读圣经，明白圣经的话，你开始也会学习祷告，你开始会很热心的一个聚会。如果这个基督徒信了主，你不会祷告，你也不喜欢聚会，就证明这个基督徒生命是很微弱，说不定根本就是还没有重生，有这个可能。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喜欢读圣经，一定会学习祷告，一定会参加教会的一个聚会，而且跟弟兄姐妹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的这样子相亲相爱，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结合。让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彼此都有关系。有一个肢体出问题了，别的肢体也在那里要你要照顾他，觉得他是我的这个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哈，感谢神。所以在我们这个我们发现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三条，可以说贯穿全本圣经的三条一个生命，这三个根基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健康长大，可以为耶稣成为耶稣的精兵，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的，就是这三个柱石。第一个就是父神的话语，父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三个就是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就好像在传道书里面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话，他说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单单一个人，很容易就被人家打败。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在这个三根柱石，在父神的话语，在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有圣灵的能力，这三方面你只要抓住一样，其他两样你都没有的话，你就是一个孤身一个人，那就很容易你就这个基督徒就被人家打败，你就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软弱。那如果你有两，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两根柱石的话，哎，好像你就好像力量多一点，力量多一点，但是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三股合成的榫子就不容易折断。如果我们有三个根基的话来做我们的基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会很牢靠。所以今天早晨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我们灵命成长的三根柱石，一个就是父神的一个话语。我们先看这个什么是灵命成长的三根柱石。第一个我们就讲说是父神生命话语的柱石，意思就是说神所讲的话，神的话，父神的话语很重要的。神的话，这个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比喻？这个用水来比喻的话，就好像黑门的甘露，在黑门山，它是很高的山，终年上面都会有白白的雪，从那个黑门山上里面常常都会有雪水，这样子一直流到约旦河的源头。约旦河这起源是从黑门山下开始的，然后整个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再从加利利海再流到死海，那整个的这个约旦河的两旁都是一个以色列国里面非常丰农产品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因为有这个这个黑门的甘露流成的这个溪水变成约旦河啊，这个是。它的这个水呢，它这个雪水呢，是终年不停的在供应。所以神的话语，整本圣经神的话语，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圣经是有头有尾，有创世纪，有摩西来写的，然后最后的几卷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再包括启示录，这五卷书是由使徒约翰写的，一个是旧约的，一个预表着对于神的话语有非常领受而且传达神的话语最深刻的。如果没有摩西，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明白。如果我们没有使徒约翰，你不知道世界要怎么结束，你也不知道撒旦最后的下场，你就在这世界你就好像白白受苦。但是我们有了这两位，一个摩西，一个使徒约翰，我们知道就有头有尾，整本圣经就完整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世界的起头、世界的结束、撒旦的出现和撒旦最后被落在硫磺火湖里面。这样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觉得很安慰了，虽然我们受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得胜了。那些要欺负我们的这个邪灵恶鬼，今天世界所猖狂的各样的恶事的邪恶，终究有一天要结束，他们都要落在硫磺火湖里面。我们自己现在不需要来这个好像难过啦，我们受苦就难过，我们反而是要开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已经得胜了，得胜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有神的话语，那是很棒的，很棒的。好，第二个就是耶稣十字架的道路的柱石，就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自从耶稣无论是对于犹太人的百姓也好，对着他的门徒也好，他就一再的告诉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这样子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所走的这条路是一个艰难的道路，他是荣耀的神子，拥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但是他不用这个权柄，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来过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人的生活，给我们立下一个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榜样，就是要经过很多的艰难。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 医病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遭到许多的逼迫，犹太人的逼迫，祭司长的逼迫，文士法利赛人的逼迫，都是宗教界的人在那里逼迫他，再加上当时罗马政府的这种压力，所以他所走的道路是艰难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走这一条窄路，进这个窄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是有福的人。就像教会一样，今天你随便去到哪个地方，一定是周末，公园里面一定是很多人在那里吃喝玩乐啊，在任何的餐厅里面的人一定是很多很多，我们这里人数就不多，对不对？但是感谢神，我们这个是少数，我们是进窄门进来的人，我们是走小路走到这里来的，在这里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是有福的人。神记下我们的名字，那个才是重要。我们在地上，我们无论你过得怎么好，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在地上是白活了。你无论怎么劳苦，你是白白的吃苦，对你没有一点永远的好处。我们不要求今生短暂的好处，我们要求那永世在神的国里面的那个将来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注释就是圣灵能力的注释啊，这个十架道路的注释用什么来形容？怎么样子困难？就好像挖地下水一样，挖地下水那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如果没有现代的这个工具的话，你要用锄头，要用这样岩锹，要来挖这个地下水，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所以这是意表着一种劳力，而且要支持下去，你才会得着的，你才会经历到这种十架道路的这个注释。第三个就是圣灵能力的注释，这个就好像一个暴风雨带来的那一种的倾盆大雨啊，倾盆大雨。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在高雄的路上到旗山啊，从来没碰到那么大的雨，那个雨就是像那个脸盆里面的水啪啪啪倒下来，那个前面怎么刷都是看不太清楚，真是大得不得了。所以高雄有很多教会淹水，淹到这个肚脐那么高，什么钢琴什么东西全毁了，有很多教会都淹水。这个而且从前没有淹水的地方，现在淹水，很奇怪，那个水量太大了，在两个钟头以内水就已经涨起来，没办法排出去，因为下的太多了啊。所以这次在南部的水灾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就预表着圣灵的能力呢，它可以摧毁很多我们身上的这种杂质，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有能力把我们身上不要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吹走，然后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灌溉的一个河流。如果你有堤坝把这些水流起来的话，那就非常的有用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好像把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圈在这个有一个范围，不会乱让它随便的流掉，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这个保护的话呢，这个水是非常有用处的。好，我们也看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先看见这个父子圣灵哈，他们是同时参与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就父神就参与在我们生命话语的源头，我们很多的话语都是已经记录下来的，还有再加上现今神所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所听见的圣灵指教我们的这些话语，这些话都是从父神而来的。父神先有话语，然后他的子耶稣听见了，就圣灵就向我们来说出来。所以我们有生命话语的源头，那子神就是我们十架执事的一个源头，那圣灵神就是我们能力执事的一个源头，这三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父子圣灵同时在我们生命中来建造我们啊。耶稣也是所做的三件大事，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23节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第一他教训人，教训什么？教训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是传生命之道，就是传父神所告诉他的，他就传讲出来，传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医治百姓的各样的病症，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医病赶鬼。所以耶稣也是做这三件事情，做这三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柱石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若是只有一根柱石，我们就是孤身一人，孤身一人，我们就会走到一个极端。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些极端的现象出现？就是他们的生命教导很不平衡，很偏重一边啊，这种就是没有人遮盖，没有人挽回，没有人帮助，很容易遭到仇敌的一种的攻击。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一定要很平衡。就像我们过去在美国的 Waco, Texas 曾经有一个 leader, 一个所谓的教会的属灵的一个领袖，他在带领他们七八百个人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道路，好像这个 leader 说神告诉我怎么样，神告诉我怎么样，然后他就带领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变卖一切来跟从他的，结果到最后跟到一个地方，全部喝那个毒药，全部死掉，一起死掉八九百人，好像是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明白，就是这种孤单，没有跟其他的教会有任何的连接，自己以为自己就是神这样带领，然后又 用那一种 control spirit, 就是那一种就控制人们的那种洗脑的方式，让人除了这个人的教导以外，其他他都不准去听别人讲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走到那一种极端里面去，最后呢，你看八九百个人一起死亡。还有我们今天知道的所有的异端，无论是摩门，无论是耶和华见证的，看起来表面上好像很有爱心，他们很有礼貌，很不，但是如果你在追到他们上头的时候，那就是跟耶稣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把耶稣当作神了。那我这种好像过去也有Jim Jones 也出来过问题啊，出了很多的问题，好像也是很多人跟他一起去死。还有在圣经里面就是参孙的一个例子哈，参孙的话他就是非常有能力，当圣灵降在他身上，哇，他一根骨头可以杀一千个人，这是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他旁边没有人在帮助他，他父母亲也管他管不了，可能是父母亲从小要出生生这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的父母亲说，你所生的孩子你要把他做拿细耳人，终身不可以理他的头发，然后他要为以色列人来把这些非利士人来制服，让以色列人可以得自由，是有神美善的旨意在参孙的身上。但是这个孩子从小，我不知道他父母亲是怎么样子教养这个孩子，他就是走自己偏行自己的道路，他开始最喜欢的就是最喜欢，最后找到一个大力拉，被他的大力把他一拉就拉走了。这个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哈，很有名的传道人江宋啊，宋尚杰不是啊，宋尚杰对，是宋尚杰讲的还是谁？他说大力拉就是被他大力一拉就被他拉走了。是说的好玩的。那其实这个我们的参孙就出了这个问题，出了问题。但圣灵降在他身上很有力量，但是他对神的话，神讲的话他没有听，神告诉他头发千万不能剃掉，哎，结果为了一个女人，他头发被人家剃掉了，对不对？他把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奥秘也泄露出来了，结果呢，他被人家两只眼睛挖掉，被非利士人带去耍把戏。那最后耍把戏的时候呢，大概耍了蛮久，他头发也慢慢长起来了，耍了好久，圣经没有记载耍多久，但是很可怜，到最后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替我这个报这个冤仇，因为这些人这样凌辱我，也欺负我们以色列百姓，他说我愿意跟我们的百姓一起，跟这些人一起死。结果神给他最后一个力量，拉两个大柱子，一拉三千个人，那一天他杀的人比他平生所杀的人还要多，使以色列人开始从 腓力斯人手中得着拯救。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他自己也死了，两只眼睛也瞎了，他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日子。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来做他的这个引导的话，他虽然有力量，你看圣灵降在他身上很有力量，但是也会出很大的差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平衡在神的话，在这个吃苦的道路里面，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三样都要平衡。今天在教会里面最近出现有一种教导，就是什么都是恩典，什么都是恩典，他们叫做恩典福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恩典福音，它是意思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现在的罪被神赦免了，你过去的罪也被神赦免，你将来的罪神也给你已经赦免了，好像一个保单给你，以后你无论怎么样做，你的罪都赦免了。他说一次流血，你的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将来全部都赦免。那这种教导非常可怕的，让弟兄姐妹们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有这个上天堂的护照，我这样的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就随便在地上随便过你过去一样的生活，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教会的人数很多都是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都是讲一些奉承人的话，结果就把这些人通通带到沉沦里面去了。听说这个现在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这种恩典福音，很可怕的。我们很小心，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神天天在查看我们，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神都在天上有记录的。将来神是要按着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来审判我们，我们绝对不能轻浮，随随便便的在地上过日子。但是这种很容易的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这种的教训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很危险的。因为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走这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会遭到世人批评论断的，世人是不喜欢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选择公义，我们选择诚信，我们选择信实，我们选择不说谎，我们选择不骗人，我们选择不贪财，我们选择的东西就是照着神的话来选择。你不跟他们一起去走那一条道路，那一些人就自然会不喜欢我们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民主党的整个思想就是非常邪恶的，非常邪恶的。几乎民主党的每一个主张几乎都是很可怕的，他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混乱，然后淫乱，然后带到一种好像吃大麻，开放吃大麻。加拿大10月17号那一天开放吃大麻的日子的时候怎么办？好像是10月17号吗？好像10月17号还是好像17号开放吃大麻，就是在 Nova Scotia 这个地方，那一天早晨，很多很多的那个 liquor store 酒店跟那些咖啡厅，人家在排队买大麻，一天就销售了77万加币。而且加拿大那个总理还很骄傲，嘿，你看我们可以这样子，政府又可以赚很多钱，政府赚钱让老百姓堕落，这是加拿大政府今天的邪恶。他们也是几乎这个从这个我们的总统称他为一个小丑，加拿大总理是个小丑，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领袖，把全国带到吸毒，就等于是开放大家来吃吸毒，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你说怎么住下去？很可怕。所以有些移民到了加拿大去，现在他们在考虑到底要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不要去读政府的学校，因为政府的学校教小孩从小学开始教他们怎么样子性生活，教他们怎么样子混乱。我们加州也大概快要也要搞这个，后来好像我们的法案被推翻掉了，对不对？本来要搞从小学开始教他们可以随随便便的生活，这是非常邪恶的。这个是民主党的主张，我们要为共和党祷告。那这一次中期选举要做一些走圣经道路的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呢，要继续持守住，我们绝对不能够堕落，我们不能够走这个堕落的道路，像参孙一样有力量但是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就说如果这三条路的话会出什么样子的危险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能力，就是说假定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对圣经很熟悉，他也肯被十字架的道路也能够带人信主，但是他对于这些被鬼附的人、有疾病的人、有问题的人，叫做束手无策。他自己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也没有能力。所以没有能力，我们也真的能够传福音，但是你传的福音其实也没有能力。我们传福音一定是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大能。保罗说，我不是依靠我的高言大志，我乃是依靠圣灵和基督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的。所以保罗传福音有那么多的果效啊，他能够建立那么多的教会。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肯走十字架道路，不肯走十字架道路，就有圣灵能力，也有圣经的话语，但是你个性很骄傲，个性很骄傲，个性出问题，不谦和，那这种人也是会出问题的。那还有，如果你对于圣灵能力也有，你也能够受苦，但是你对神的话就是马马虎虎，不太清楚，对神的话讲得不清楚的话，就是也是有危险。就好像有火车，有火车头但是没有轨道，就是乱走啊，这样也不行。就好像很多水但是没有堤坝，这个水就浪费掉，所以这个都不行。我们一定要很平衡。那什么叫做生命话语的注释？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学习认识神的，第一要读神的话，第二读了以后要活出神的话。我们认识神的话，活出神的话，然后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这三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当你一信耶稣，你就开始勤读圣经，然后你把圣经你所读到的不是做知识，为了要教导别人，乃是为了自己要活出神的话出来，你就把神的话活出来，然后还要聆听神过去所讲的话，现在怎么对我们讲，也现在神还会对我们讲话。有一批基督徒，他们认为神讲的话通通记在圣经里面，然后2000年来神就不讲话，这是很奇怪的信仰，认为神不再讲话。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相信神是一直永活的神，他过去讲话，他现在仍然继续讲话。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可以借着 万有来对我们说话，借着神所上的万有，我们就知道神要跟我们讲什么。当你看见了，看见有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神透过讲台来对你讲话，神也透过弟兄姐妹的交通来对你讲话，神也借着这个意外的事件来对世人讲话，神也借着某种很多的事情来向我们讲话。我们的神是一直说话的神，当然比较少人会直接听见神的讲话，但是神会给你一个 impression， 一种感动。我常常就这样，但是你要听见神跟你讲话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条件，意思就是说你要勤读圣经。我自己从信主的时候开始，我其实我还没信主，但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圣经。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看是1954年53年，我们在读这个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同学介绍说，哎，有一个叫做圣经函授学校，你们去参加函授学校，你就是能够背多少圣经的话，他就会寄一本很漂亮的圣经给你。哎，我们那时候同学们有介绍，我就去开始去。其实那时候我是没有真正的去背，但是我有读那些圣经，我没有背起来，但是我就说我已经背好了，就记这个单子去，他们就送圣经给我。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养成一个兴趣，所以到了初三的时候开始真的信主了以后，我就真的我是知道我是真的重生的。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的想法开始改变， 我的做法开始改变，我不再去看电影，我不再去，我看电影是偷看的，因为我没有钱，就翻围墙到戏院里面去看的。那看戏是看最后的15分钟，那个戏院的门打开去看那个最后的15分钟，不要钱的。我是，然后就是看戏看到我会唱戏，那时候我是很疯狂的唱戏，还有很疯狂的唱那些流行歌曲，背了很多流行歌曲。但是当我一信主，这些东西完全跟我没有关系，一刀两断，再也没有看戏，再也 不想看电影，再也不会去唱流行歌曲。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邓丽君这些人唱的，我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做邓丽君？邓丽君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就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因为跟他们就完全没有接触。我所接触的就是圣诗，圣诗，圣诗，我可以背差不多200首的圣诗啊，这个对我有兴趣了。那其他的对我都没有兴趣。那我的整个生活从很调皮就变成很正规。啊，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到牧师家里去。那我的老牧师那时候其实也不老，他才70岁。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很老，70岁。但现在我已经快80岁，我觉得我没有老，所以我以前说他老牧师，我是讲错了，我应该说他是个年轻的牧师，因为他70岁，他从美国回到台湾去开始学客家话嘛，精神不错啊，70岁开始学客家话啊。他过去是在昆明讲的那种昆明的土话，那个真的叫当真，当真，当真就是昆明人讲的那个土话啊。这个美国宣教士他会讲昆明话，会讲土话啊。感谢主啊，他70岁到苗栗来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读圣经啊，然后鼓励我们读一些圣经有关的这一些书。如果你要买书的话，他出一半钱，我出一半钱就好了。他一直资助我们，然后我到他家里，吃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哎呀，吃了好多我过去没有吃过的东西啊！我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开始读圣经。然后我有一个兴趣，我很喜欢听名人讲道。我那时候听的名人是什么？有纪志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纪志文？有没有人知道纪志文？哦，纪志文，那是他中国的一个大布道家。有没有人知道赵世光？有没有知道啊？知道哈，老子们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焦宝罗？焦宝罗没有人知道，他是比较有能力的哈。还有很多的布道家，那时候还有很多的美国宣教士。我就是常常喜欢去听这些名人的讲道，所以从他们当中我也做了很多的笔记啊，可以帮助我。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当你有神的话语的话，就像使徒约翰他被神所召的时候，他是正在捕网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他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会经常打鱼的人，那个网会破掉，会破掉。所以基督徒在生命中也有很多的漏洞，但是你如果有神的话语的话，你就马上可以发现，哎，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神的话怎么说的，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种光景，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弥补过来啊！这是生命话语的注释，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如果没有生命的话语，我们基督徒可以说，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他为什么被称为是在旧约里面这个跟神做神的朋友？因为他有两次40昼夜到了神的山，然后跟神，他摩西跟神，神与摩西直接有40昼夜的时间，他不吃不喝40昼夜，在那里聆听神跟他讲的话。我相信那个80天里面，摩西领受了许许多多关于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不然摩西怎么会知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听见神讲什么话，然后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摩西怎么会知道？摩西怎么会知道？我相信是神告诉他的，所以是神 impression 他，神 inspire 他，他把这些东西，因为他跟神相处那么久的时间，他记录下来。那使徒约翰就记录了我们世界的结束。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来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开始，我们的结束的话，我们这个圣经就没有什么价值。 那感谢神，有父神话语的根基，让我们的信仰是有头有尾。今天世上的宗教都是没头没尾，忽然间有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蹦出一个偶像出来，蹦出一个人，这个人就把他称为神，就好像我们这个啊，台湾的百姓特别喜欢拜关公哈，拜关公，大家都不知道关公是谁啊，《三国志》里面的关公，对不对？其实关公就是小流氓头，就是小流氓头，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中国都是帮派，到处都是帮派，诸侯这些几百人就成一个帮派，然后几千人成一个大帮派。那个刘备、关公，这个什么人？三国志，张飞是不是？张飞，你看脸黑黑的多可怕，那个红红的也是很可怕，对不对？另外一个孔明，是不是孔明还是谁？这三国志，反正这些都是帮派的头子，他杀了很多人，所以他称雄。那称雄，你把他拜他。所以今天在台湾关公庙旁边的人都很容易生病、啊、特别容易生 cancer， 在关公庙旁边住的人，因为那个邪灵的邪气很厉害的，所以不要把偶像当神、啊、很可怕的。这个偶像就是邪恶的，是人造出来的，他们过去的生活，你说人家给他造出一个故事，说他跟他的嫂嫂被关在一个地方，他还是很清廉，那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把他崩为神，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其实这个都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十字架道路的柱石在几方面，就是说要认识己。圣经一直强调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体的可怕，己就是说到我们的老生命，我们还没信主以前的那种观念、那种想法、那种习惯、那种遗传下来的那种思想、意念、行为，那就是己。那己，圣经是说要把己致死它，要把你的己把它钉，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旧人一起跟我们的罪一起死掉，埋葬这个水里面，埋在坟墓里面，让我们从水里起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我们把己致死，意思就是我们要顺服在陶匠的手下，我们基督徒要顺服在神巧妙的手下，把我们的旧的性情把它一一的拔除掉，塑造出我们基督徒的那种品性、那种性格起来。所以这个十字架道路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容易表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啊，生命话语的指示所能够易表就是使徒约翰，他一直讲到神的话的重要，他一开头就讲太初有道，道跟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很清楚的把神的道把他们讲出来。那使徒保罗就是在他十字架的道路上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自己也是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他的传道生涯，如果你去读他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你就知道他一生的经历非常非常的艰难。如果我们羡慕成为保罗，按保罗所经过的这个几十样的这个危险、逼迫、犹太人的讨厌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有两三个我们就受不了，但是保罗样样都经过。他最后断头台在罗马，他的头被人家砍下来，我好像在这里跟你们讲过，今天你们到这个罗马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保罗过去坐监写书信的那个小房子，还有保罗的头被人家 砍下来的那个三个洞，他头听说掉下来嘣咚，那个地就裂开，水就喷出来，然后头咚咚咚跳三次，所以那三个地方都是有泉眼，地都裂开，水就喷出来，到现在还在喷出来。 很奇怪，这个就是神奇妙的作为，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一说成了的时候，这个大地震，砰！这个耶路撒冷大地震，圣殿里面的这个幔子都从上到下都裂开了，那甚至在耶路撒冷外面的坟墓都有裂开，而且耶稣复活以后，还有圣徒们复活起来，走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记载的，我们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那就是这让我们看见哈，这个当一个人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会看见神奇妙的一个恩典和作为。所以我们基督徒受苦是好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是没有受过苦的。为什么？因为时代不一样，我们一生下来就父母亲爱我们爱得不得了，还有包括祖父祖母也爱我们爱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出生的孩子是很幸福的，很多人爱他。我们以前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可能你在家里是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了，那么上面还有六七个兄弟，家里又生活贫困，那根本就是把你就放在地上爬，地上捡什么就吃什么，就这样子的，也没什么衣服穿的，穿的裤子根本不像裤子，前面后面都有洞的，都是这样子嘛。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过这种生活嘛，对不对？哪知道怎么样子受苦？没什么受苦啊，没什么受苦啊，但是受苦对我们是好的。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小孩子几乎每一个都受过苦。我们的孩子也不是我们故意要让他受苦，那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是过这样子的。我可以说，我的大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神父召我们两个人出来，我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所以那个头七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啊！我曾经最低的时候，我一个月只有收到四百块，这个不容易啊！四百块啊，师母还不错，她大概有2000块，因为她在银行工作，这2400块其实也难生活的。我们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的那支票会到红字啊，到红字我就有点担心了，对不对？所以我的孩子们。也很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大女儿就说她可以自力更生，她自己去打工想办法，叫我们不要去担心她。那后来我大概两年前我就问她，我说那个你在大学头两年怎么生活？我问我大女儿，她说我告诉你啊，我头两年呢没有吃晚饭，每天都没有吃晚饭，还没有钱。我就是吃 popcorn， 因为他在打工嘛，他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跟一个医生打工嘛，就是他说我就是吃那个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一些玉米花爆一爆，我就是那个就是我的晚餐。我说那中午你吃什么？他说中午我吃 baby food， 小孩子的一个小杯的，他说那个很便宜，一个才 10 cent。他说我中午就 10 cent， 这是我的午餐。他说我只有吃早餐。我说哇，难怪你那么瘦，那个时候他小小的。我说原来是没东西吃啊。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他说不要给你们压力啊，不要给你们压力啊。哇，后来我发现有一天他真的他实在是受不了的，他的所有的信用卡全部都爆满，信用卡公司追钱的。然后他又跟人家借了这个2000，那个借了很多钱，然后再哭着回家，我才发现说哇，原来他生活那么艰难。那时候我们知道已经太晚了啊，但是感谢神，后来他忍受下来，他可以说为了信主，他也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有被圣灵充满，他可以走下去。他闯了一次车祸，撞到一个14岁的孩子，他自己也禁食3天在祷告。他学习禁食，学习受苦，那学习这个自己忍受。很感谢神，后来 他替他打工的那个生化博士，后来就是他的丈夫，就是我的女婿，啊，自从他说他跟他认识以后呢，他就很恩待他。我那女婿是很正直的人，他不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他很正直，他觉得他可怜，就给他一点钱，给他可以吃饭，去买东西。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吃得好一点，然后后来他们就他毕业以后很快就结婚了，啊，结婚了，他现在是我们孩子里面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最舒服的。从结婚以后，他就不需要工作了，觉得我的女婿一个人工作就可以过生活了，感谢主，所以给他三个孩子，也就是很好的孩子，啊，就是因为有受苦，他知道这个受苦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二女儿也受苦，我二女儿都是上大学的时候，她说她不要去伯克利读，伯克利要她去，她不要，她就读 UCI。为什么 UCI 离家里近嘛？她说我这样可以省钱啊，我住在家里啊。我给她一部大概是15、16年的 Toyota 的 Corolla 那个旧车子，十几年，她很开心有一部旧车子可以开，虽然是会响，咚咚咚咚咚咚响，但是也让她读到毕业。他读得很快乐，因为可以住在家里，这样子。然后感谢神帮助他在 UCLA 的 Graduate School 啊，他去有叫奖学金让他，哦，很不容易的。他上课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从家里开到 UCLA， 早晨都是很急啊。他有的时候开2个钟头到学校去，下课又开2个钟头回家，天天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开车。哎，我们没有钱让他住在洛杉矶，就是，就住在家里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在最后好还好，一年之内把他的 master 读完，把他 teaching credential 读完，马上就有工作了。感谢神，我的那个二女婿也是非常的体贴啊，非常懂得照顾妻子的。所以神都祝福他，说经过苦，我看发现他们最后都蒙福。所以先苦后甜，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在地上受一点苦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荣华富贵，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奖赏，那太棒了，太棒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这个珠宝啊，这个什么东西，哎呦，天上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到处都是珠宝，对不对？我们的城墙都是城门，都是一颗珍珠的城门，我们的地板都是透明的黄金，太棒了，我们这个地上还算得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短暂的痛，这个痛苦是值得的，我们值得，因为我们有这个是在天上的那个享受是非常非常棒的，非常棒的。好，第三个就是圣灵的能力。你看保罗哈，一生受很多苦，但是他，我相信他在羔羊的宝座，将来在羔羊的宝座面前，他是真的是在，可能是在耶稣的，不知道左边还是右边，我不知道啊。我但是一定是跟耶稣很接近。第三个就是圣灵能力的注视，这个就是要我们认识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还要时常被圣灵充满，还要接受从圣灵来的各样的恩赐，最后还要进到圣灵的洪流里面来服侍啊。这个是很长的一个题目啊，很长的题目。让我们这一次在温哥华都是在温哥华，他是就是常常就是要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一类的题目啊，对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有帮助。这就使得彼得的那种撒网的执事，那彼得你看他一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第一天就是当天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了一篇信息，那一篇信息可以说震动天地的信息，把整个救恩的信息讲得非常的完整。这样子讲到耶稣，从起头亚伯拉罕一直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神立他为主为基督，这篇信息震动了所有听见彼得传道的人。当时有3000个人就信主了，教会就成立了。你看那个圣灵的能力就像撒网打鱼一样，所以在彼得在打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啊，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撒网的执事。他也是很早就知道你就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位使徒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就需要这样。在圣经里面的代表人物，我们从旧约有三个代表人物，新约也有三个代表人物。旧约最代表生命话语的就是摩西。你看摩西，他跟神相处，单独相处那么久，他写下了五卷重要的书卷。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是代表新约对神的话语里面最清楚的，一开头就知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非常清楚给我们介绍这个神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在启示录把整个世界的结局给我们记录下来，而且是耶稣亲自启示，透过天使告诉使徒约翰的，把它一一的记录下来。他在晚年的时候还那么清楚听见的话，他还能够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摩西，新约的约翰，就把圣经的起头跟圣经的结尾就让我们知道了。再加上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所以它是代表生命话语的指示。旧约的十字架道路的指示是以大卫王做代表，因为大卫他小时候是被父母亲不是很看重的，当他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我们看见他后来虽然是做了王，还没有做王以前，他经历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就是扫罗王逼迫他，然后他做了王以后，后来又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他的儿子还要杀他，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后来也是很艰难的，他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所以十字架道路让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性情，到最后圣经给他评价说，大卫一生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在使徒行传记录这个大卫的一生啊，很宝贵啊。在旧约的预表圣灵能力就是以利亚，他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他可以叫死人复活，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其实这三个人当中，他们每一个人三样都有经历。因为摩西不但是神的话语，摩西也是拿着神的杖，有各样神迹奇事，也是有神的能力的、也是大卫、不是摩西也是受过苦的，他受的苦都是从神的百姓来的，神的百姓在那里40年的时间在那里跟他抱怨，然后大卫还没有抱怨还没有的时候，他也在迷甸的旷野40年，在那里磨练他，在那里牧养，所以这个摩西其实他也是三样都有经历。大卫也是，他对神的话也听见神的话，记下神的诗歌、神的话语，所以他无论是受苦，无论是圣灵能力都有。以利亚也是，他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对神的话是很听从的。他也是遭到这个耶洗别的这个逼迫，也有很多的困难，还要躲藏，还要经过苦难。所以这是其实他们三个人这三样都有平衡的经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说我只有生命话语，我只有十字架道路，或者我只有圣灵能力，都不可以。我们三样都要，就像他们三个人三样都要。在新约的这三个人也是一样，约翰、保罗、彼得，他们都是每一样都有经历，都是很平衡的，被建造在这三根的柱石上。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哈，学习他们。所以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我们可以说他是完全按着天父的旨意，他听见天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看见天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服事的能力是完全依靠圣灵的恩膏和大能。不但如此，他还要忍受犹太人的论断和嘲笑，忍受犹太宗教领袖们的逼迫，最后还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全世人舍命。所以让我们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新旧两约圣徒们的脚踪，让我们拿着圣灵的，靠着圣灵的能力，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来跟随，来遵循神的话语，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用这条回应诗歌来唱哈，这回应诗歌呢叫做敬身 晋升。这个诗歌是1900年写的，已经有118年了。这个写诗歌的 Charles Jones 呢，他一生写了1000首的诗歌，他是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他爱慕神，把爱慕神的神的这种生命的经历写成很棒的诗歌，让我们唱了以后可以提升我们。而这首诗歌里面最妙的地方，就是讲到神的话语，讲到背十字架，讲到圣灵的能力，三样都讲。一首诗歌里面提到三点，就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今生见了耶稣大爱，每日更精神，登高在主智慧学校经历主恩神，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高作息，使我无心更新，真理，今生借着全能真理不断地今生，直到生命消失在基督里，荣于他旨意，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撞击，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今生随着艰难试炼，仍不断今生更深的固，在主圣神爱中结果好收成，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撞击，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今生登高，每日活在主里，直到真赞我，靠主得胜，长成基督形象，丰富今天国，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撞击，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撞击，使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主啊，我们在这里有意求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要更晋升，我们要更登高。主啊，我们要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抓住使我们灵命成长的三根柱石，就是父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宝库。父神的话语一生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伏在你的话语的教导底下，我们来行出你自己的话语的生活，成为主啊真正的属神的儿女，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我们也愿意靠着你的教导说，我们要走窄路，我们要进窄门。主啊，我们主啊，一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经历人生里面各样的主啊阻力，各样的人们给我们的压迫或者批评或者论断。主啊，让我们都不在乎，为了让我们的品格能够被塑造成为一个谦卑柔和的人。主啊，让我们可以 以罪恶来完全的断绝关系。主耶稣啊，我们还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让我们有带着你自己的恩膏，能够去为病人祷告，使病人得到医治，能够去赶鬼，使鬼赶出去。主啊，让我们去传扬主你自己天国的福音，是带着震撼的能力，把人们能够带进到主你自己的国度中来。主啊，让我们平衡的在父神的话语、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能够扎根，很扎实的建造出我们这种坚强不拔的一个圣徒的性格的生命出来，好让我们可以丰丰盛盛的将来都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国度里面。主啊，我求你来保守我们丰收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们，从老到少的。主啊，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不离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不依靠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学习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求你主啊，把你自己的祝福带下，愿天父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保惠师不断的启示和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你的教会，阿们。